贼斗里面两班人分赃不匀打起上来，你帮边个？两个都不帮，冚唪唥都是衰人来的。所以千祈不要呢有个下意识呢就看到说，咦，刘皇发那班乡下佬喐，梁振英好嘢好嘢，拍烂手掌。你可以说好嘢，分赃不匀，但对香港始终都是不好的。还有一样嘢啊，是其是非其非，这班咁嘅土豪劣绅是想抢这个郊野公园的地，记住就可以了，千万不要拍错手掌，最多是隔岸观火，看两班贼佬在那里打，最好就两班贼佬都拉晒，那就最好了。另外呢，情报就是你讲了，那现在有另外一个引用出来呢，指控这个雇主，即是证明这个雇主呢不是单一事件，即是就着这个雇主来讲，你香港的雇主有没有虐待佣工呢？你可以说单一事件，但你说这个雇主呢就肯定是魔头来的了。这个印佣怀疑受虐待呢越揭越丑，工会透露呢再多一个曾经受雇同一个雇主的印佣呢声称三年前呢已经受虐报警，不过当时呢警方不了了之。另外早前呢称同样受到这个姓罗姓罗这个魔鬼雇主虐待的印佣 女雇主 昨天呢就去警署报案。住在将军澳这个姓罗的女雇主呢被揭发涉及多宗怀疑虐待印佣的事件， 即起码现在数到有三名了。 工会透露呢已经联络正在新加坡打工，怀疑曾经被这个姓罗的女主人虐待的28岁印佣 Tina， 不过这个名字是化名来的，不排除工会会协助回来香港顶正的魔鬼雇主。所以呢这个人只是痴线的，告诉你这个人应 该。但是为什么警方有人去投案有人去报案可以不了了之的呢？为什么真的 投诉警察，佢呢个警察投诉科投诉。 如果佢哋真系执行嘅时候咧，应该第二或者第三位嘅受害人咧就唔会系被虐待啦，系咪？ 咁可以去警察投诉科投诉嘅，跟住就明报咧就呢个新闻就好奇呢噶啦，就帮一间直资学校卖广告嘅啫。 另类老师啊，呢个真系。 即系有个校长，佢本来系教授嚟嘅，话系大学教授嚟嘅，就。走了一间直资学校，本来是一间罗底产的学校来的。经过他的努力之下，包括找了曾经做过卧底的警员，他做训导主任，就跟学生讲一下黑社会真正的黑社会，即是他在黑社会的日子即是告诉你不是什么光辉岁月 就 得到一个粮粉这个资助拍戏筹款，即是开戏筹款即是拿了一套戏去筹款。 因为他就说 呢，筹100万， 跟大家讲一下，跟学生讲过，跟黑社会的真正的面貌跟电影和漫画里面是不同的，不要以为行古惑好风光，朋友会有义气，冇噶，冇义气噶。 嗱，你睇下明报咧，我哋一阵都会用啲时间讲，因为大家而家正在一班所谓名门正派嘅传媒工作者专栏作家 仲有啲老师而家 老师就佢撑呢个明报但系想问下你撑明报乜嘢？你睇下今日摆个头条落去，你点解如果明报啲传媒工作者，你如果仍然系要撑自己嘅？点解唔将呢个吕嘉明这个都可以叫为贱人噶啦一个香港嘅资深嘅记者去到加拿大《明报》做呢个总编辑 CEO 喺过去一个礼拜抽咗九篇稿， 系离晒 嗰九篇稿咧，包括李柱铭开天窗嗰篇专栏其他嗰八篇咧都系讲《明报》呢件事嘅，全部抽晒喺加拿大。咁你就唔其实用呢样嘢做头条好啊？点解要做头条呢？仲有佢哋今日有四个专栏作家呢亦都呢开天窗包括 我們的老友敬吳志森、李慧寧還有這個林毓華還有家長的叫什麼誰家長你說的已經發生了今天可以四個天長林毓華 所以你不看報紙今天我聽吳志森說他的文章已經被人抽起了今天開天窗我今天《明報》香港版開天窗陳適之家長叫陳適之四個專欄作家待會我們詳細講這件事《明報》為何不將這件事放在頭條呢本報今天有四個專欄作家開天窗這肯定是新聞來的怎麼可以不是實頭條新聞 有些醜醜的不是這什麼叫醜你爭取權益我們一會兒講究明報爭取什麼權益東方日報立法了十年了但是平均檢控的數字每天只有三宗亡命小巴亡命客安全帶沒有人帶這件事大家都要檢討一下大家搭小巴的時候你有沒有帶安全帶呢 如果有裝有安全帶要戴的話否則就沒有帶警察就沒有檢控另外一宗小事是《都市日報》我們做頭條警方正在查詢曾德成民政事務局局長在禁區上落客其實局長的車有特權的 就有個permit 可以在禁區上落客不過就讓你辦公不是讓你去買菜或者吃飯你有急事你就可以用而且有禁區紙用來做頭條我以為小題大做做頭條就是小題大做 這件事值得報道值得報道但不是放在頭條如果是陳茂波就可以放在頭版因為一而再再而三新報 新鎮博覽折扣徑這個新深圳有搞展覽會總之辦年貨要小心但你上了深圳買年貨貪平送給我就是送給林毓華送給吳志森吳志森送給吳明林吳明林就送給林毓華送給我我看完要大陸來的扔了去沒有浪費錢就沒有浪費錢昨天警方勒盡行動派出臥底偵破了賣淫集團 英文虎報跟印傭同情報一樣有第三個印傭出來頂證魔鬼僱主 AM730 醫學會專家報告說沒有失當余卓文封刀差不多一年了希望盡快可以解封 這個國際團隊厲害有六位來自德國、英國、瑞士、歐洲心臟科的專家做了評估醫學會將11宗被指為手術之後出現併發症的個案邀請了六位來自德國、英國、瑞士、歐洲心臟專家作出評估當中包括左心耳封塞的手術導管微創主動脈 心瓣植入術及俗稱通波仔的冠狀動脈介入手術結果顯示所有個案病人都有需要接受相關的手術而且所有病人出現的併發症都是一早已經知道專家認為有七宗手術沒有證據顯示醫療失當或技術失當其餘四宗更加是操作和處理恰當另外專家更認為 导管微创主动脉心瓣植入术的手术难度高，病人病发前已经恶劣了，但病人获得迅速诊断，处理手法是专业的。就着这个报告，记者向医管局查询，该局回应说已经知道有关的公布，医管局 成立的独立检讨委员会主要功能是接收和审视由威院两个专家小组提交的报告，并会寻求海外专家协助提供专业意见，确保检讨水平属于专业严谨和不偏不倚。独立检讨委员会亦都会检讨事件涉及的管理和临床管治的事宜，有关工作仍在进行，所以大家不要并道。 这是医学会自己找专家进行的其中一个就着余卓文封刀事件的一个调查委员会。大佬，一年了，你那个医管局搞什么鬼啊，真是。还有其他的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要一拼审核，才拿回真相。一拼审核会不会考虑医学会这个？一定会啦，所有这些报告摆在一起。 已经说了，希望可以保证是没有不当，是公道，没有偏颇，明白吗，林毓华？不明白。浪费资源，这叫做什么？不是，林毓华，人命关天，我同意，对不起，我又不认识这个余卓文，如果牵涉到病人的安全，永远都是 小心驶得万年，你不是说是内斗吗？不是人事问题，我没有说过这件事，对不起，你记错，那个不是我来的，你跟郑家富做节目，可能，我由头到尾都支持，任何涉及病人安全，一定要小心处理的。 但是都不是拖成年， 他不肯出席那个，你知不知道医生本人安排不到开会，一直在拖。 所以不要赖这方面，林毓华，病人的安全永远是第一的，你问我就说，我不理我哪个公道不公道，总之涉及病人安全永远是摆第一位的。大公报，直击深圳港之安老院，港府买位，香港政府在深圳买安老院的宿位，现在北上养老就越来越 炽热了，但我想告诉大家，始终医疗的问题大起，另外还有人仔越来越贵，你分分钟不够钱养老的。现在就是香港一半左右，5000元。头 条一报就是说了，若打案闹大，印尼准备停止旅用书港，这件事越搞越大了。我就有一件事不明白的，警察很多时 一撞车，车死人就拘捕司机回去，就担保。如果你上街示威游行抗议，拘捕你回去又担保。如果你家的窗掉落地，掉落街，有没有责任人都好，又拘捕回去担保落案。喂，为什么这件事到现在未拘捕人？哇，大班。 你突然间现在提这个问题，好像迟了半个小时有多，刚才一开始我就问警方有没有做事，为什么不拘捕人，我的意思是，为什么不拘捕人，什么都担保的。是不是觉得印尼的佣工是一个弱势的社群，觉得他的说话不值得信任？你去到警察，第一语言大家语言不通，第二小事化大大， 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算了，回去吧，没事了。所以如果佣工有什么事都是要找工会出头的。其他报纸讲经济的，信报就讲渣甸罕有动用56亿入股香港和大陆的股票。不是，又是入股那间叫做是 内地的一个叫中高档汽车代理商的中星集团，大陆股票了，没什么特别的了。还有什么，啟德体育馆增高15米，区内商住楼的高度要放宽， 又建高一點,我同你都反對,變成松高的教育體育館,要給一些地方起商場。那你想想,還有一件事,昨天報紙做頭條,香港將會有1億旅客來香港。以下節目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读完大学出来,照道理,他就不需要要依赖公屋这类福利性、资助性、政府资助的房屋。如果我们社会说,实际上他的收入都应付不到私人楼市,这个的确是有个问题,有结构问题的。就希望通过提名委员会保留香港这个原有政治体制当中它的经营政治这一部分。 我们会不会走福利主义那条路呢？答案是肯定不会。我们不是说盲目地散弹枪地派钱的。很清楚，现在这个津贴，我们一定有个资产的审查。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8點10分了,大家仍然提醒大家,我們的視像廣播出現故障,現在搶修之中,所以今天暫時沒有視像,但香港台,怪兽直播室就有视像的,只不过我们这个直播室的视像系统坏了,就没有影响到怪兽直播室的视像。那么你口齿薄鼻呢?是将好些器材、好些人才放在收费台呢?你撞对你黑仔,不如说为什么你这么黑仔,搞到这部机坏了,林毓华,为什么不赖,你自己呢?要赖人呢? 星期六發生一件很匪夷所思、我認為非常憤怒的一件事。幾個學民思潮的成員在星期六出席政制事務委員會的公聽會,接近尾聲的時候,他們離開座位發難,向政制及內地副局長劉江華遞請願信,結果被委員會的主席譚耀宗認為行為極不檢點。 就逐出這個會議室,這個沒問題的,我覺得第一,當然如果我做主席,我就會請那幾位回去,你交完請願信,麻煩你回去,幾位小朋友,但是譚耀宗就運用他作為這個事務委員會主席的權力,下逐客令,這件事我們不接受的,但最離譜的一件事,這間保安呢, 就捉了那些年輕人進入密室那裡。他有沒有權這樣做呢?這是不是非法逮捕呢?他帶了他們入房。非法禁錮。學民思潮黎文樂就說,當日被保安帶入房,保安要求他們交出身份證,做登記和寫下備族的原因,還在要求他們簽警告書,承諾以後不會再犯。哇,大哥,現在這個是大陸。而保安呢? 還在忙亂之間最好笑的寫個報告,就說他們是被政制事務委員會的主席劉江華命令離開的,這班保安是垃圾來的。我告訴你,以前我在立法會的時候,2008年我離開立法會的,即是現在5年前,以前立法會那些秘書處同事,保安 全部都是好人,即是他們政治中立,盡量做到,不會做一些離譜的事,但現在請了一群保安,神高神大,那些警察,我懷疑很多不知道是否犯規離開警隊的警察,因為那些很年輕的,不知所謂的那些人,你有什麼權拘捕人進去房間,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權。 有都不應該用,第二個人寫悔過書,你有沒有搞錯? 我們找個立法會議員來問一下, 麻煩你監製看看哪個立法會議員是保安事務委員會的，不是保安事務委員會，管理委員會，立法會是管理委員會，我就覺得這件事立法會議員應該召開特別會議討論這件事，究竟這次立法會保安這樣做法對還是不對呢？ 被禁錮了一個月後，之後有人敢去立法會做講話，黎文樂又拿回張form，最終才看到那張form，原來他們寫說他們被劉江華趕出去，劉江華現在就是副局長。 劉江華有什麼權在立法會裏面趕人出去呢？當然現在是明報這個當八卦新聞燈了，就認為他們搞錯了，你怎知道是不是劉江華叫譚耀宗趕他們出去的？我們怎知道呢？所以這件事我們要找那個學民思潮班小孩看看他們回到學未，如果未回學找黎文樂，另外找找立法會議員問一下，我覺得這件事要追究。 立法會保安是沒有權禁錮的人，你可以趕他出去，以及他們進去這個，趕了我都這個動作，你可以這樣做，你說去破壞秩序，你可以陪同他執行這個委員會的主席的命令，你問他拿什麼身份證，他入場的時候已經登記了身份證，你進去立法會大家都知道，你熟客就，每個人都登記有身份證才能進去的。 你拿他身份證做什麼？接著混了人家房子什麼事？現在非法禁錮，你明不明白？立法會你說三權分立，立法會的秘書處，他們的老闆就是立法會議員，他們就應該保持政治中立的。以前我在這裏的時候，我都覺得他們做得到的，但現在越看就越離譜，竟然夠膽捉人家進去房間裡。如果你問長毛， 他更加會覺得他們是做得過份，就算在舊的立法會的議事堂都是，很多時候我見到那些保安是沒有必要動手動腳。喂，如果主席叫某位議員離場的，他不過喊多幾句口號或者帶些道具，整色整衰剛才離場，洗不洗埋身，甚至好像好像想行人一樣，真的。問題就是你拒絕離開嘛，那回議會規矩，這件事我 幫你不幫襯，你說回議會規矩，在英國也好加拿大也好，有一些叫沙尖的，有一群年輕人，中學生，那個speaker就叫你離開的時候，執行秩序的時候，請這班小孩走過去，那些議員就很守規矩，主席趕我走，我就撿東西走，但我們香港那些不是的。 繼續肥手肥腳，那他知道有直播，那就不對了，這件事就不對了，幫你不幫襯，不對也不應該保安員用動武，那沒辦法，你不肯離開他執行職務，他是這樣的，他有這樣的權，這個就幫你不幫襯。 但你說運人入房呢，有權動粗我就覺得不是了，你動粗先的，你肥手肥腳，林毓華，你沒有在立法會你看不到，我看電視而已，你看電視看不到，人家請你走，你作為一個議員，你有自己的身份，人家請你走你就撿東西走人，不需要抗爭的，你爛為那些保安有什麼，我都是這樣說的，你不記得嗎？有一次在這個 我做了廿文廿武在大班，我跟他動武吵架，為了這件事，我就認為人家叫你走你就要走，不能動的，不用動手動腳的，這是文明的，在議會裡應該有文明的，但現在我講的這件事就是說，喂，你這班保安現在就不知所謂了，你有什麼理由困住那些訪客，那些是出席一個 事務委員會，可能他們以為他們現在是信訪，那些客人來的，你不可以趕人走，你趕人走就趕他走，主席說叫請他們走就叫他們走，你怎麼要運人的呢？接著要人寫悔蓋書，這是什麼道理來的？我真的不明白這件事，所以我們要找立法會議員問他們究竟他們怎麼看這件事，是對還是不對？ 又問學民思潮其實那天早上我們Facebook禮拜六已經放上去了他們被人困住的時候已經拍了照片發出來了全世界人都知道這班立法會的保安現在就成為城管了差不多 今天明報開天窗的四位專欄作者包括吳志森、三言堂 第一個開天窗的叫李柱明寫了一個標題就是滅聲風我不屈人自明然後有一個女人心的作者就陳昔之烏雲明日月挽手待命那是什麼字你懂不懂讀敦我不懂代潮潮字來的潮後面那個你不懂讀吧 有一個偉雲七區好戲山民難掩口我手寫我心左右飯局李慧玲抽稿阻不了關心天窗正我們的真很簡單的去到加拿大我擔保這個女嘉明又會抽起這些稿不用抽她塞稿下去就是抽了她稿抽了就塞其他東西下去 一個叫李嘉明的人你去到加拿大作為一個香港人一個香港的資深的傳媒工作者你去到加拿大你覺得是不是應該這些人融入主流社會加拿大肯定就不會有這樣的情況出現你怎會抽別人的稿這些人就失禮死人還有一件事 我都想說明報因為明報很簡單現在明報主要整件事引發出來是甚麼事林毓華撤換總編輯劉俊濤我問你因為他們要換一個馬拉尼的人你就說這個馬拉佬第一就是老闆的親信第二就是因為他不熟悉香港事務是不是兩個理由我想問一下是不是如果 明報老闆委任李嘉明做總編輯你就接受呢你說這個李嘉明衰不衰呢我想問一下你林毓華如果我不認識那位馬拉先生可能相對之下可能有很多人覺得都是馬拉先生做好過肯定是還有一件事現在唯一可以做的你採取一是你認為公司 現在做的事是嚴重煽踏了明報的編輯自主不尊重明報的員工你要採取的就是工業行動不是靠專欄作家開天窗明報究竟整班所謂傳媒工作者你有沒有採取什麼行動本來上個星期四說開會現在不開始了現在退到今天 明報早前宣布更換總編輯他自己在A6版登 一時引起教育界關注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即是教協將會向9萬個教師會員發聯署信希望收集教師和學生簽名向明報管理層反映學界捍衛編採自主的立場教協會長馮偉華要求管理層要以實 質的行動化解外界的疑慮如果明報變質會受老師學生的離棄明報記者曾就教協行動以及今天又再有專欄作家在香港明報開天窗兩件事打電話和電郵給香港明報編務董事李嘉明查詢但當然不用問阿貴他理你也浪費 冯伟华在记者会上说明报加拿大版前日抽起10几篇关于明报换总编辑的专栏文章担心有朝一日香港会出现同样的情况所以要求明报管理层承诺会捍卫新闻自由和编辑自主亦都要以实际行动化解公众的疑虑不要空降一位不熟悉香港情况的总编辑我想问一下 如果空降李嘉明,你教協又怎麼做呢? 對於有記者問及教育界會不會 罷免明報作為後續的行動。 馮偉華說教協現階段未有計劃發動學校罷免， 強調會密切注意事態發展。 但如果未來明報走錯路， 不排除會有個別學校作出相關的行動。 他又警告說如果明報管理層漠視員工和讀者意見， 導致明報變質的話， 會受老師學生的離棄， 得不償失。 我想問一下你林毓華， 報紙在香港是沒有管制的， 是人都可以出一份報紙的，對嗎林毓華？ 明天你又出得，我又出得， 任何人都出得， 馮偉華教協可以出一份報紙， 呂家明可以出一份報紙。 問題出一份報紙之後， 有沒有人買來看？ 有沒有人賣廣告？ 有沒有賺不賺到錢？ 出不出到糧？ 你現在看到了廣告那裡， 梁振英他的班底，他的管治班底就向商界施壓，就抽起了一些不聽話的報紙的廣告，在廣告方面就影響了你的收入。另外一方面，讀者買不買這份報紙就好看這份報紙在市場上受不受歡迎的。 但始終出報紙都是一個私人的商業行為，你同不同意林毓華？是人都可以出的，明天林毓華都可以出的。但這是一個公器，你不是純粹投資了門生的，當年我們去罵街藝電視的股東都是，你不是辦一個電視台，不是做什麼，你們搞錯了，報紙是人都可以出，所以有文匯大公，所以有經濟日報，所以有星島， 有明報有蘋果，大家立場不同，因為出報紙老實說，查良鏡都說過，什麼叫編輯自主，編輯自主是在老闆的手上，但我們要管的是大家都忽略了一件事，就是你剛才說的一件事，我絕對同意，大氣電波，因為大氣電波就是屬於公眾的，那就叫公器，我們要搞清楚這件事， 新聞也是新聞的，日報也是一個公器，都不是公器，都是你是人都可以出的，你明天都可以出的，林毓華，你不是因為我可以出，你可以出就不是一個公器，大佬， 你可以買的，可以不看的，但是你不是錯了，林毓華，你錯了，因為這個不受管制的，誰有錢就誰出得，大氣電波就是屬於公產的。 大氣電波才應該受到關注，如果我們這個社會容許香港電台、商業電台、新城電台，還有現在那些數碼電台 DBC、鳳凰優越 這些他們將公器私用，這個就不可接受的，這個才是重要的。報紙老實說，那些人出了一份報紙，每天說梁振英，每天放梁振英的大相在那裡， 還比邵逸夫那個崇拜的樣子的照片，然後說英明神武的，你沒有聲音出的，對不起，你現在每天說可以有人出定份報紙，賣林鄭月娥就來做特首了，每天捧林鄭月娥一樣可以的，那屆林鄭月娥才好笑，現在究竟那個經常性開支、福利開支，林鄭月娥就說100億， 財政司司長就說200億，那你相信誰啊林毓華？我當然相信渣數那個，但最好笑呢，渣數其中一個就是傻強，這個傻強才厲害，左右做人難，然後你知不知道怎麼說？他兩個都對，如果以時間比較， 2014-15年度的經常開支較2013-14年度 增加是超過200億的， 不過 如果只是點算施政報告裏面各項措施，經常開支大概增加100多億，這是不是誇張？你這個左右做人難，但他老闆就是曾俊華，但他現在就很簡單了，你問他究竟200億、100億呢？你在1月15日星期三，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就說未有具體的核算， 如果單單說恆常的開支，今年支出大約超過去年200多億，那他做數當然是準的了。 好了，林鄭月娥就不是200億， 估计可能是100亿而已，为什么这样说呢？这个傻强就解话了，17号解话了，两个都对，你最坏就是这些人，起码你两个人吵架就捉着人来做公证人，他就说两个都对，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如果用时间比较，即是财政司讲的那个，2014年度的经常开支和上一年比较，的确可能超过了200亿。 那就很實在了，那你還說什麼呢？這個世界這個傻強一點都不傻，他說如果只是計施政報告裏面的措施，開支大概增加了100多億。喂，我問你，林毓華打個比喻，我問你究竟你現在有多少錢，你今年和去年你花多少錢，林毓華？ 就計算了一條數出來，2000元，但你的兒子說不是，如果只是計算你正話跟我們說今年會買什麼買什麼，只是買1000元東西而已，沒有2000元，所以兩個都對，這樣也行，你說這個傻強現在就變成傻強，現在變成孤兒。讀完大學出來，照道理他就不需要依賴 公屋这类福利性、资助性、政府资助的房屋。如果我们社会说实际上他的收入都应付不到私人楼市，这个的确是有个问题，有结构问题。就希望通过提名委员会保留香港这个原有政治体当中它的经营政治这一部分。我们会不会走福利主义那条路呢？答案是肯定不会。 我们不是盲目地散弹枪派钱，好清楚，现在这个津贴，我们一定有个资产的审查。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经翰、林毓华。 早晨，8点接近40分的时间， 我们这个视像系统已经抢修成功。 现在大家可以通过这个live stream， 可以看到我们的视像广播，即是现在风波的茶杯通过回联网恢复视像和华音环球广播。说回这个 不知道我们监制找到立法会员没有，我想找管理委员会立法会员来问一下你怎么去处理这件事，为什么保安可以拘捕了一些出席事务委员会的客人，虽然他不守规矩，主席说要下逐客令，但你怎么可以拘捕入房里面扣留他们呢？为什么要人家签悔改书呢？这些规矩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我都想知道，从来我未听过这些东西的。还是保安人员执行私刑呢？是谁授权给他的呢？另外最好就找到当事人，奥斯卡问问他究竟发生什么事。另外一件事其实在星期六出来的，就是关于香港游客过亿人，政府走出来说 香港可以在未来旅客人数每年增加到7000万，接着到2023年就会到1亿人，10年后香港会去到1亿个游客，2017年很快的，3年后就去到7000万。 内地游客涌来香港，令到香港旅客人数不断创出新高。如何应付到这些游客呢？出了报告，这个报告评估本港的旅游景点、口岸设施和交通大致能够应付到旅客的增长，只不过是酒店供应将会持续紧张，而不断增加旅客 的而且确超出了市民心理的承受能力。苏锦良就说不会为旅客人数设限，但承认旅客增长对民生有影响，可能坐地铁要等多班车。你以为等多班车那么简单吗？ 現在本港有14個出入境口岸 當中3個即機場、紅磡和深圳灣 實際最高單日出入境客量一度超出可承載的客量。 政府應該加設新口岸和增配人手。 至於酒店的接待，本港酒店房間入住率近90%， 現在去到2017年 可以增建到16,000個酒店房間， 即是屆時總共有84,000個酒店房間， 但仍然是供不應求。 我問你，如果香港有84,000個酒店房間， 當你旅客平均一匹匹來的，即是將它乘個二，即是17萬左右，18萬左右，18萬左右，如果你有7,000萬個遊客， 7,000萬， 每個人平均逗留3天， 你將7,000萬除3， 即是2,000、2,300萬， 3,2,6,3,3,9,2,300萬， 2,300萬一年， 那日多少人呢？ 除365， 2,300萬除365， 2,300萬除365， 6萬多人啊？ 6萬多人？ 是啊， 6萬多人， 10天就60萬， 100天就600萬。 你錯了，怎樣？你錯了。 7,000萬啊嘛， 如果你有7,000萬，7,000除3,600萬，我當他打孖來的，即是3,500萬。再除2,3,500萬，3,500萬除2就3,500萬，7,000萬除2就3,500萬。 平均一日停留三日，3,500除3,000，不是除3，是乘3，即是去回7,000萬，當3兩日半，即是7,000萬除8萬間房，除16萬間房，7,000萬，隨你正話，我現在說有幾間房，8萬4間房，17萬，7,000萬除17萬。 怎麼7,000萬除17萬？ 他逗留3天，我當他兩日半，即是每個遊客來每一天走的嘛，那411萬咯，再除365天咯，你計錯了，我講給你很簡單，每日需要的房間是16萬，即是房間差一半，差一半房間，你怎麼可以應付到旅客呢？ 除非即日來即日走的，現在很多人即日來即日走，但大多數都留一兩天的，你知道為什麼最近地鐵什麼時候壞？你知道為什麼地鐵什麼時候壞？負荷重，還有我們經常只有一個人，他們連兩個夾，還有一件事，班班都滿，逼到，還有一件事，你知道林毓華還有一件事，你知道現在的問題就是這些旅客帶來香港的GDP的增長是多少？是5%多，是4%左右。我告訴你，我們香港人大部分，那你要封關？ 當然要啦，最重要的一樣，現在就說我們沒有條件，沒有能力，沒有意，我們自由港，自由港，你很簡單的，你訂不到酒店就不准來，這麼簡單的，你去蘇聯是這樣的，你去越南也是這樣的，你當香港是蘇聯，當然沒問題了。 你去俄羅斯是這樣，現在沒有蘇聯了，你要拿很多地方都是說你訂了房 才准你出Visa給你去的。 現在的問題就是說，究竟香港有沒有承受能力呢？ 大部分人都認為沒有的。 第二件事影響了香港的消費， 是增加通脹， 因為租金、鋪租含量升高， 樓價升高， 对香港是没有实际利益的，其实是益了什么人呢？就是零售的人，做店铺的人，那些店铺的业主。当年大家都觉得沙士了，市面死了，有了你自由行就救我们了。即是救你的时候，就要现在觉得饱和了。 現在我們主權回歸港人治港已經給了最大的民主你告訴你林肯當年解放黑奴的時候跟黑奴說那時候你是做奴隸的現在解放了你每天要你做16個小時工給兩碗飯你吃準你回家那已經很好了行不行這樣說得通 搞錯了港英的事情出來說醜不醜我現在很喜歡港英的事情要精英制那我現在問你不如找港英回來做給港英管我們好過外判給彭定康外判給英國佬彭定康老現在就說精英制那誰叫精英梁振英是不是精英我問你梁振英是不是精英 精英的精英林奮強是不是精英陳茂波是不是精英張震遠是不是精英垃圾來的這些全部都是他哪裡找精英出來所以你不是說你現在說廢話來的就是說總之香港人就不配有民主因為你過去給英國人管的時候都沒有民主那為什麼現在給你一人一票選特首還在那裡阿朱阿朱呢 還好笑有人說這個人不知道是誰竟然說公民提名就等於雙重選舉有沒有看到這個人說什麼提名就是提名倒回頭你這個篩選才是雙重選舉如果我提名之後我還要給你篩選的那就叫做雙重選舉 但提名公民提名已經被視之為雙重選舉的這傢伙算好東西你知不知道這傢伙是誰我找回名字來今早看到笑到我跌了地有這樣的說話有人說不出好像是你老友記胡漢青胡漢青我真是你老友記我都不認識他竟然夠膽說 如果公民提名就是雙重選舉 我看看是不是先看清楚一點因為我今早看到的你說的是不是說黃振民黃振民說黃振民怎麼說他說對於提委會的組成黃振民有一段說他剛才前面那段說政商界精英在香港的7萬人中有佔5% 提委会主要是比工商界亦即是有资本主义特征的少数人在提名时发挥作用现在的政治制度政商界精英可以在选委会选出特首这就是所有的everything 他質疑如果沒有提委會精英在七百萬人之中是只有一人一票選舉會變成nothing 基本法前委员王振民就说特首保存设这个提名委员会和立法会设功能组别就为了保持香港政治制度里面的精英政治这个王振民就说这个就如与熊掌都可以做到既要实现700万人的民主亦都要保障少数商业界和专业精英发挥的作用既要让700万人得到更多财富也要保障现在商界的利益捍卫资本主义的发展 王振民被传媒问到的时候他说日后如果先被商界选出候选人才被香港人选能够符合真普选是不是呢他就说我觉得这个当然就是真普选因为始终是一人一票你有没有听过这个什么这个不是叫双重选举吗不是啊他说有个传闻的提名会变成双重的选举 又說什麼不完美的普選這個是王振民說的公民提名怎麼叫做雙重選舉因為我要拿提名何來叫選舉你還要選出來如果有個精英說自己是精英連公民提名都拿不到那是什麼精英呢林毓華我相信就算梁振英這麼壞做完五年之後如果他要拿公民提名他一樣拿到的 問題是拿多少個如果你拿到10萬個當然拿不到如果你說要拿500個提名我相信梁振英都拿到為什麼拿不到有人覺得梁振英是好人這個世界有些瘋的有些既得利益者你說梁振英要拿10000個公民提名我認為他都拿到為什麼拿不到一個這麼壞的人我現在都夠膽說如果在2017年 如果梁振英要出來選我反過來想你說是根據這位王振民所說是基本法委員會的前委員這樣說是雙重選舉那就更加嚴謹雙重選舉又不對一個選舉就是一個選舉為什麼有雙重選舉提名就是提名但當你要篩選的時候就叫雙重選舉提名之後再給提名委員會篩選 即是要過第一關那就叫做選舉那就叫做第一輪選舉接著再一人一票去選那就叫做第二輪選舉那就叫做雙重選舉但提名永遠都不會叫做選舉提名就叫做提名如果連提名王振民都不明白如果認為他就是精英的話這些精英就麻煩扔到垃圾桶這些叫做精英 好像運動足球比賽一樣先要參加一個單循環又怎樣入去覆賽那你就是要符合資格那是資格你有個資格嘛你有個資格選特首你要40歲以上要在香港我一跟你講邏輯講道理多鬼如果總之一提一樣東西就是不想你有公民提名講完了 但你都給了理由,你都說得好聽一點 你就不要拿這些理由出來又說要保障精英，永遠都是這樣說的。那時候委任區議員也是這樣說，很多人這個世界很多人想出來做事但又不想選的，他們沒時間去參與選舉，我想發達但我又不想做事，行不行？你回去教我兒子吧，行，就買六合彩吧，但其實都不中的，然後就黑色，你的問題就是你如果你作為一個精英，你不去參與選舉， 你連一個提名都怕拿不到的，這是廢話來的，其實他的意思就是根本就不要公民提名，就不是說這些廢話，你誰精英會拿不到公民提名呢？我想問一下你，林毓華，有誰叫精英在香港你拿不到公民提名的？你告訴我，有誰拿不到的？香港有些人，你看看，喂，田北俊啊， 都是直選選出來的，田北俊叫精英的話，田北俊夠黑人憎的話，一樣選到，所以這不是借口來的，借口就是說有些人我不想你選，就是要進行雙重選舉，他說那樣東西叫公民提名是雙重選舉，其實倒回頭，他這個 經過提名委員會篩選，那樣才叫雙重選舉。最好笑一件事，劉俊濤說回《明報》，他自己寫了一篇文說，《明報》容許這些專欄作家開天窗，就體現了《明報》第一不怕人罵，第二編輯自主，尊重專欄作家的意願。 大家記不記得他曾幾何時上個禮拜被這個加拿大佬，加拿大佬叫什麼名字，呂家明督爆他，他曾經在會上提議老闆，不如我們刪了那些專欄作家，如果誰勸人不要寫這些稿，勸你就是叫你刪，不行的那些稿 倒回頭就說馬拉魯，就說不行的，風頭火勢，這個時候做這些事情死定的，但李嘉明，影響這個報紙的形象，但李嘉明好東西，他聽到這個劉俊濤這樣說之後，自己去做吧，加拿大。讀完大學出來，照道理他就不需要說要依賴 公屋這類福利性、資助性、政府資助的房屋，如果我們社會說實際上他的收入都應付不到私人樓市，這個的確是有個問題，有結構問題。就希望通過提名委員會保留香港這個原有政治體制當中它的精英政治這一部分。我們會不會走福利主義那條路呢？答案是肯定不會。 我們不是說盲目地散彈槍地派錢，很清楚，現在這個津貼，我們一定有個資產的審查。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主持鄭兼涵、林毓華。 9:07 我們這個視像已經搶收成功了，現在D100風波裡茶杯通過互聯網進行環球視像話音廣播，說了就算做了，林毓華，我一會請你吃飯，你不要以為我真的請你吃飯，我說了之後我就去研究一下去哪裡吃。 研究一段之後仍然未有結果，就各行各路，你又你去麥當勞吃，我又我去吃雲吞麵，想了當做了，梁振英大家都知道他說沒有說但不等於沒有做，想了也等於做了，為什麼這樣說呢？梁振英選特首的時候，工聯會就死撐他，當時有黃國興一班人， 他就答應你將標準工時和逐步降低強積金對沖比例寫入政綱，終於寫下去了，但他新的一份施政報告，這份已經是第二份了，隻字不提， 不用問了,貴人都說你走數了 有份幫梁振英撰寫競選政綱的 現在貴為行政會議成員的羅范昭勳接受傳媒質詢的時候竟然說開展了研究已經算是兌現了承諾開展了研究幸好他不是開銀行了 罗范昭勋昨天接受有线电视访问被问到为什么新一份的施政报告直至不提标准工时和取消强积金对冲这两大劳工议题罗范昭勋立刻否认政府走数他就说其实梁先生已经兑现了他政纲的承诺就去研究这个课题就不是走数开展了咨询的工作 已经不是走数地说的了他说梁振英的政纲内容有很多不应该期望每一样在五年任期内落实又以设立文化局在立法会捉潮为例捉招为例就说政纲里面有关重组政府架构一项都未能够在这个任期里面落实你说这些人是不是语言艺术呢你说这班人 你要搞多文化局、搞科技局,你被立法會否決了,這就不是你的責任 我答應請林毓華一會去吃狗大鬼 但去到餐廳不開,就不關我的事,因為他今天不開 那去大家吃吧 但問題是,我答應請林毓華麥當勞吃 就不跟他去 就說講了就算了 那你又找來說的 接著研究一下,麥當勞好不好吃 去麥當勞好,要去家鄉雞好,要去Burger King好 大哥,如果這班人叫精英 香港真是沒運行的 全國人大常委會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 早前來香港演講就已經說中國恢復行使香港的主權 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為香港民主提供制度的基礎 中聯辦的英武宣傳文體部部長郭鐵川近日在報章發表了港英時期對華人參政為官的歧視獨港史知國情一文指出有些人將民主的含義狹隘地局限在選舉其實是還包括參政議政多方面 香港回歸以後實行了港人治港的方針 中央沒有派一個人來特區政府任職 沒有嗎? 梁振英不是他派來的嗎? 亦不允許外國勢力插手香港事務 這就為香港民主奠定了堅實和廣闊的基礎 為什麼這麼說呢? 他說因為英國人侵佔香港150多年裡面 華人參政備受限制 郭鐵川真是好東西,做了research 弄了一個表出來,林毓華 說的1960年 華人首長級的有16個 海外的148個 華人佔都不夠10% 政務官級的華人只有7個 海外有65個 華人佔的比率又是9.7% 就是9.7% 警察長和警察華人有267人 海外有410人 華人佔的比例是 39.4% 去到1970年 10年後1月份海外的高級官員首長級 有262個 華人只有19個 政務官級海外 expert 有71個 華人只有36個 警察長和警察海外佔551個 華人只有551個 華人573個 海外551個 華人佔多些 佔50.9% 去到1980年 首長級的華人252個 翻鬼佬391個 政務官 华人 129个， 海外 134个， 警察长和警察 华人 1055， 海外 874。 他就用这个作为一个标准，就是说华人长期不得参政，设立在1843年的行政局是港督的决策咨询机构，直到1926年港督才吸取省港大罢工的教训，第一次委任华人周寿臣做行政局的非官守议员。但是呢，一样对他不太放心，为此专门规定行政局议员之间从此不能够传阅机密的文件。设立在1841年的立法局就是港督的立法咨询机构，去到1884年之后，有叫王胜才被委任为第一个立法局正式华人非公守议员。咁跟住一路讲落去，就讲啲番鬼佬点样衰啊，外籍官员点样垄断啲政府高职啊，外籍公务员宿舍咧较呢个私人住宅大两三倍啊咁。喂，区王尔，你讲紧嗰个系殖民地时代啊，而家点解要讲人治、讲高度自治、回归祖国咧？喂，就系唔要做殖民啊嘛。咁你攞啲殖民出嚟，呢啲咪奴隶主义？我成日都系咁讲噶，即系话咧，成日搵以前啲嘢嚟讲。咁啊，林毓华当年啊，林毓华，你细个嗰时瞓猪栏嗰啫嘛？ 我哋啲系嗰啲系铁皮屋嚟嘅， 唔系猪栏，即系好过猪栏。 喺好啲啦， 我有朋友住猪栏噶， 好啲啦，好啲啦。 好似阿松哥嗰时瞓猪栏嘅，啊，咁你瞓铁皮屋 系 好天嘅时候咪好晒嘅，热死你！ 好热噶，好热噶， 冇冷气啊， 冇边有冷气， 风扇都冇啊嘛， 风扇有，风扇有，风扇有。 啊，咁啊，有冇呢个 sofa？ sofa 有木台木凳，你坐就好啦，咪坐木箱咪得咯。 咁有冇呢个床褥啊？ 梗系冇啦， 瞓床板嘅啫嘛， 床板 铺张席嘅啫嘛， 张席嘅啫嘛。 你瞓几多块床板啊？有冇试过瞓一块床板啊？ 试过，试过，试过。 咁啊，今时今日。点解你瞓张 king size 嘅床？喂，咁你就嘥气啦！你咁样讲嘢，喂，你就应该话当日林毓华英国佬管你嗰阵时，你又瞓铁皮屋，瞓一块床板，开风扇，好天晒就落雨揼。今时今日有间咁嘅缩水楼，俾你嗰几百尺，你就喺度啊嘈冤巴闭，俾间劏房你住已经益咗你啦。咪叫你翻去新界瞓猪栏啊！林毓华，喂，可唔可以咁样讲嘢嘅咧？系咪时光会倒流嘅咧？而家我哋香港人，佢知唔知呢个呢班共产党知唔知我哋香港人好希望时光倒流咧？你讲讲英国佬点样管香港，跟住又讲啊，咁而家咧话伟大嘅祖国已经俾你咧好大自由度噶啦，你仲喺度要求咁多做咩啊？喂，点解要回归祖国？点解有革命啊？点解1949年有革命？点解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咧？点解唔讲翻国民党以前点？以前点咧？喂，你即系搵嚟讲嘅呢啲叫比尔不伦，不知所谓嘅。即系呢班共产党咧，佢以为香港人好蠢啊！佢所谓嗰啲精英咧，所以点解佢中意精英管治啊？一又系想搵翻啲华人马版出嚟啊嘛！以前港英年代就有高等华人嘅，啊，即系佢而家就好想咧。 喂，旧时啲高等华人。包括埋啲高等學府入面嗰啲人嘅，佢而家猛喺度講工商界，工商界即係當其他專業人士冇料到嘅。 唔係啊，佢而家講緊啲高等華人，佢真係希望咧精英治港咧，呢個就新香港人啦。佢就係希望揾一班新嘅啊高等華人。以前啲高等華人咧啊就講英文啊， 而家要講普通話， 而家要講普通話， 識講官話啊。 高等華人咧就喺英國啊飲個鹹水翻嚟嘅，起碼都係 Hong Kong U 畢業嘅。而家佢想有嗰啲精英咧，就一定係共產黨員，一定係賣海鮮嘅。咁簡單啦嘛，你咪睇下羅范招芬寫咩啊？佢竟然寫前世今生嘅。咩叫前世今生？前世唔收啊！香港有個羅范招芬。 就住2017年行政长官选举当中最具争议的有关候选人的提名办法这个的问题，罗范招芬就在今天的明报写了一篇文章，就希望香港人要接受政治现实， 他的文章说，中央领导人已经多次表明，与中央对抗的人是不能够出任特区的行政长官，这是一国两制下的必然道理，也是政治现实。 试想一名对国情认识肤浅、无视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的困难而肆意批评甚至鼓吹结束一党专政的人，怎样能够贯彻落实国家对香港的方针政策呢？如果香港与内地的关系恶化，这个实非是香港之福。想通这个道理，我们就会明白提名委员会的作用，就是要防止与中央对抗的人成为行政长官候选人。 罗凡积分说，曾经有建议说中央要信任香港人，不会投票选出与中央对抗的人。但他说，全民的选举是不可能预知结果的，每一名候选人都有可能会胜出，因此提名委员会需要把关，先排除与中央对抗的人。 另外他又说，基本法第45条定明，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而规定，最终是达至一个由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之后普选产生的目标。他就插番说，基本法在起草过程当中，有关行政长官选举的办法，在草委会、资委会都并没有统一的意见。 结果1988年4月公布的基本法征求意见稿就罗列了5个方案，这5个方案当中有3个完全不存在有普选的元素，另外2个包含普选元素的方案，其中一个主张就由不少于1/10的立法机关成员提名，然后全民普选行政长官。 基本法就没有采纳这个方案，主要因为它没有体现到均衡参与。 另一方案主张设立提名委员会，由工商、专业、基层、政界组成，各占1/4以体现均衡参与的原则。罗凡之分就说，以上两个方案都先有提名程序，再经全民普选的。当年的公众咨询完全没有公民提名或者是政党提名的讨论。 中英联合声明并没有关于普选的条文，中央在基本法中作出了循序渐进落实普选的承诺，并且草拟基本法第45条的时候，在5个方案当中作出较民主的选择。罗凡之分说，我们必须要尊重历史，遵守经过全体草委3/2多数票通过的共识，民主过程得出的结果， 谈判各方都不会认为是最理想的方案，但为了社会进步，大家愿意妥协。苹果的评论，卢峰就讲到没有最坏，只有更坏的困局。 2017年普选特首委实是前路多艰， 北京态度明松实紧，没摆出杀气腾腾、落闸放狗的模样，却是透过一众护法，知情人士在普选的路上设关卡， 层层切障碍，务求西走不属意的人选，好令到特首普选在政治上100%安全。最新近的例子就是曾任基本法委员会委员的清华大学法律学院院长王振文，公开指筛选是有道理，亦都有必要，因为只是会让提名权留给少数政商社会精英手上，才能够确保精英的影响力， 才能够避免社会出现重大问题。就希望通过提名委员会保留香港这个原有政治体制当中它的精英政治这一部分，因为这个政界的、商界的这些专业界的精英在普选的时候，它就是minority，是吧？ 但是这些人的作用是很重要的，你不让这些人发挥作用，那整个香港社会就会出很大的问题。这个还是真的普选吗？ 那后面有普罗大众的投票啊，这是两个阶段，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balance， 可能是一开始就是说好像是不是那么这个完善的、完美的这个普选，但是总是比没有普选要强。他更加指不完美的普选胜过没有普选。王振文的歪理不单止讲出了阿爷的心事，大概亦都让主导提名委员会的财团、商家和专业团体高兴。 但是王振文的歪理只是反映了他对普选、民主制度毫不认识，只是反映了他对香港政情的认识停留在80年代，只是反映了他为了完成任务不惜颠倒是非黑白。王振文指不让少数人控制提名权会令到香港出大问题的讲法既过时又混账。香港社会经济运作 靠的是各阶层、各行各业人士发挥所长，努力拼搏。 少了任何一个阶层的努力或者合作，都会妨碍社会发展，都可能导致严重后果。硬要将社会切割成精英和非精英阶层，再将权力集中在精英手上，只是在巩固特权，只是在搞分化，根本不是反映当前社会的情况。而且回归十几年来，政治权力已经牢牢掌握在同样由政商精英垄断的选举委员会上，但是香港管治却是出现极大问题，施政效率不断恶化，社会分化矛盾越来越尖锐，重大问题和危机更加是一个接一个爆发。建制派以及享有政治特权的人根本是不会甘心放弃特权，北京政府高层根本是不会认真看待民主诉求，根本是不会改变冥顽不灵的态度。假若市民和争取民主的力量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各自为政，甚至是分裂内讧，北京以及建制派不单止可以坐山观虎斗，更加可以在政治上如取如攜，任由政制原地踏步，甚至更专权保守，更肆无忌惮地偏向建制派和亲中团体，令香港真正跌入没有最坏只有更坏的可怕年代。 新香港人就其中包括新香港精英，很简单的事，当年港英年代殖民地高压统治香港，就找一些人版出来，找一些叫做华人代表，高等华人，这些买版就以华制华。咁而家咧，大家咧发梦嗰时咧，以为主权回归啦，中国人站起嚟啦，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啊，基本法保障我哋五十年不变啊！对唔住，你搞错大佬啊！而家咧，共产党都喺终于发现咧，要管香港咧，应该学翻英国佬一样。 而呢本书一啲都唔难读， 都揾啲精英嚟管就得噶啦。咁啊，有啲新香港人啊，呢啲精英咧就全部都系卖海鲜嘅啫，就唔理香港人嘅利益嘅。嗱，你谂当年嗰啲高等华人啊，当年嘅高等华人，当年嗰啲买版，佢系维护英国人嘅利益啊，抑或维护香港人利益咧？当年三年零八个月香港有些汉奸，那些汉奸是维护日本仔萝卜头的利益，因为维护你香港人同胞的利益呢那你不是清楚知道现在中央政府怎么想，所谓精英治港就是一班人维护国家利益。那当然作为中国人你说维护国家利益有什么错呢那些不是汉奸来的他不是维护英国人利益，不是维护日本仔利益，他只是维护中国利益，那你有什么错呢？是没错，一点没错，林毓华，没问题的，你说明就可以了，改基本法啦，不要讲这个港人治港什么高度自治啦，不要提这些东西，只是提说主权回归就香港成为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殖民地，那就解决了问题的了，那咁冇声出啦，咁就心甘命抵啊！ 咁可能香港人继续要时光倒流，好乐意继续。 你有一个中英联合声明， 纸醉酒迷嘅生活系嘛？ 你要得到香港人嘅支持，大家回归祖国嘅怀抱。嗰阵时点讲噶？嗰阵时讲话港人治港啊嘛，高度自治啊嘛，香港有民主啊嘛，五十年不变啊嘛。喂，而家唔系，而家系有民主啊，不过对唔住，系精英民主啊，而家要揾啲精英出嚟啊！好像港英年代要找买版，那我问你服不服啊，林毓华？如果你在1997年那时讲这些事，在这个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即是谈判的时候，你这样讲大家有不同的看法的了，对吧，林毓华？那现在才讲，喂，即现在叫米已成炊，打落水狗，那还有什么好讲，没好讲的。冇嘢嘅，不如咁啦。 即系讲嚟讲去，你都认为而家系假咨询嚟噶？ 将香港合并为广东省其中一部分，咪算咯。讲咁多废话做咩？不停喺度讲咩精英治港啊，公民提名啊，就要就系唔啱嘅。 又要維護商界利益經常都說要保障商界利益現在商界利益受損嗎現在有錢人越來越有錢怎需要你保護商界利益誰需要保護現在窮人的利益需要保護現在香港人需要民主需要保護他都說派了兩百億收入低的那班人嗎 那些什麼人呢買票那些肯定不是精英他派了兩百億給窮人你想想派給精英派多少那些窮人每人拿二三千元已經多謝他了你想想有錢人你給兩三千元要不要林毓華兩三萬要不要也不嫌少兩三億要不要所以林毓華懂事當你給這些錢窮人去買票的時候 梁振英如此同時你想想他會輸送了多少利益給工商界所謂他的精英呢你這件事才令人害怕那誰去制衡他呢所以我們需要香港一個民主的社會要有公義有傳媒你梁振英就開始打壓傳媒了抽稿直出動到特首辦打電話給 大媽撒叫你不要下廣告下去蘋果有沒有試過這些事共產黨中聯辦打電話一點都不奇怪特首辦牽涉到特區政府向廣告客戶施壓在蘋果日報抽稿香港還成什麼世界呢讀完大學出來照道理 他就不需要依賴公屋這類福利性、資助性、政府資助的房屋如果我們社會說實際上他的收入都應付不到私人樓市這個的確是有結構問題的就希望通過提名委員會保留香港這個原有政治體制當中它的精英政治這一部分 我們會不會走福利主義那條路呢答案是肯定不會我們不是說盲目地散彈槍地派錢的很清楚現在這個津貼我們一定有個資產的審查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民主持鄭兼漢林毓華 9點39分 今天明報開了4個天窗 有個字就考起了林毓華有字讀字無字讀哪那就不行了林毓華這個陳釋之的女人心的專欄就烏雲明日月挽手待朝吞讀吞字不是讀敦你讀敦你大鑊敦和吞差很遠差很多個音 林毓華蜜聲風我不屈人自明就吳志森這些字你認識山文難掩口我手寫我心就是這個偉雲還有李慧玲寫的那個是什麼呢林毓華他開的天窗是什麼呢這個天窗擔保你在香港開天窗這個女家明就在加拿大幫你刪窗 就這麼簡單,你開窗我刪窗。環保嘛。李家明這個就是賤人一個來的啦,這個不用說了。就著終審法院新移民中援居港年期規定的判決呢, 有21個立法會議員,1,2,3,4,5,6,7,8,9,10,11,12,13,45,16,17,18,19,20,21個。 泛民的立法會員聯署了一個聲明的立場書這個立場書是這樣說的 2013年12月17日 終審法院裁決2004年政府將申領綜援的資格由居港一年收緊至居港七年的做法是違憲的就著上述的判決 這21個聯署的議員 有餘下的立場 第一,社區組織協會蔡耀昌因為參與這宗綜援案,他本人和他家人的安全遭人威脅 在其个人的社交网站里面收到大量恶意留言和恐吓，虽然蔡耀昌已经报警，我们对这些恐吓行为表示震惊和愤怒，并且嚴厉谴责有关违法的言论，要求警方彻查。第一点，林毓华你怎么看？任何人对其他人造成 和家人尤其是造成安全的威胁，这件事是我们一个文明社会所不能接受的。可以有不同意见发表，但不应该祸及家人。你可以继续在蔡耀昌的Facebook用一些多恶劣的态度都可以发表意见，但你不可以这样。第二点，我们尊重和认同法庭的判决， 有关的判决维护了人权作为香港核心价值，使人享有免于饥寒的生存权。这个你有没有异议？我当然同意。第三，综援制度所保障的是基本生活的维持，是一张安全网，综援协助的对象是生活困苦而经济上无法自给自足的人士，综援制度应该是 基于需要而不是申请人的居港年期，即是有人饿亲，有人没有了基本的生活，政府应该加以援手，不要理他在香港住了多少年。过往社福利署不是这样的，那当然是这样。第四条，自1970年以来 公援一直是以居港一年为界定在港长期居留作为申请的资格， 到2004年 政府才将居港年期一年增加到7年， 导致很多有需要的香港新移民家庭得不到援助。我们认同将申请综援的资格恢复到2004年前的规定， 只要是香港居民有实际需要，就可以申请综援。你同不同意呢？同意。你记得当时为什么会由一年去到七年，有人在散播说综援养懒人？当年的社会福利处处长就是林郑月娥、林毓华。第五，我们认为家庭团聚是国际基本人权， 并且支持维持以家庭团聚的原则，这班人都是支持我们香港政府拿回审批权的。你又支持不支持呢？这个我们都讲过很多次了，当然了，比你不表示你一定会审查到，因为这都是依靠内地的公安或者其他派出所给资料。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如果香港行使审批权，如果提供假的资料，他就犯法了，起码有个阻吓作用。 最后一条，这班21个立法会员就说，最后我们希望判决不会加深社会对新移民的歧视， 综援的新移民领取者大多数都是贫穷的家庭的苦余， 帮助新移民能够有助他们融入香港社会， 在将来共同为香港贡献。你同不同意呢？ 同意的，不过有很多配套可以做的。 既然你说他们不去做工， 又有小孩要凑， 有没有其他方法帮助他们释放他们有时间？ 你有没有照顾小朋友的设施呢？ 现在社会就因为梁振英执政以来，他做了一件事，就是令到社会严重分化，所以香港人开始就排外。在任何一个有移民的社会，当社会的经济出现困难的时候，就永远都是向下 向下去追究责任，手指指当然是穷人虾穷人。为什么我们这些穷人，我们不可以一起向求政府？为什么不要求政府增加税收？为什么不增加这个利得税？为什么不增加这个入息税？找钱超过，不要说100万，你说100万现在湿湿碎买楼都买不到。如果你每年的月薪年薪超过1000万，是不是应该可以纳多些税呢？ 如果一间公司赚钱，不要说是1亿，多过10亿，是不是应该又纳多些利得税呢？ 为什么政府不去考虑这件事？ 为什么我们的穷人不将手指指去有钱人那里，而要指回大家穷人那方面呢？ 21个都是泛民议员来的 泛民的议员应该有27个 有哪6个没有联署呢 先讀那些有聯署立法會議員出來你們可以叫這些人做大中華膠林毓華你現在已經被人標籤你是大中華膠了何解因為你支持新移民有什麼問題聯署立法會議員有何俊仁劉慧卿何秀蘭莫乃光郭榮亨葉劍元李卓人馮檢基張國柱 陳家洛、張超雄、陶謹申、李國麟、梁家傑、梁繼昌、善仲佳、梁耀宗、湯家驊、胡志偉、郭家麒、黃碧雲沒有前聯署的六位就是陳偉業、陳志全、黃毓民、毛曼靜、范國威和那個女人 你知不知道是哪个女人工党有个女人的不做事的女人从来何小姐何秀兰这些就被视为应该叫左交右交的监制这些是左交右交的监制我不懂得怎么分针对新移民应该叫什么交本土主义就不是交左交是什么交 右交是什麼交大中華交我們知道這21個立法會議員就是大中華交那又是不是右交應該又不是右交這是大中華交林毓華又是大中華交吳志森又是大中華交我又是大中華交D100好年文又是大中華交那就糟糕了昨晚都是交大佬我就不明白了陳偉業 陳志全、黃毓民、毛孟靜、范國威和這個女人叫什麼名字何秀蘭何秀蘭他們有什麼理由不去簽這份事呢他們是不是認為蔡耀昌應該他和他家人應該被人威脅的呢他們是不是不認同香港法庭的判決呢法庭作出判決是依法辦事他認為這個 政府的決定是違憲的我們不是支持香港核心價值三權分立嗎在這個法律年度有沒有聽到大法官怎麼說法官判案的時候是不可以理到社會的反應的難道這些又不對嗎第三如果有人睡街沒有飯開的社會是不是應該照顧他們呢 如果法庭认为这是违宪的为什么由70年开始 一直只要是香港的居民就可以拿综援 去到2004年才加了一个居留的限制 难道这件事又叫对吗 如果认为这件事对我们可以改法例 争取那个审批权 难道又是错的吗 范国威都是这样申请的都是要求有这些事做的 最后 我们希望判决不会加深社会对新移民的歧视很大条道理希望不会因为这个判决增加了社会对新移民的歧视中援的新移民领取者大多数都是贫穷家庭的富裕帮助新移民有助他们融入香港社会在将来共同为香港贡献难道这件事又是不对的所以我就不明白 那6位立法會議員為什麼他們不參與這個聯署呢? 是不是截稿前來不及了當然不是了這些就叫做本土主義你都知道毛孟靜和范國威幾厲害的我就不知道為什麼何秀蘭沒有去聯署這件事我現在才知道原來他都是本土主義的我現在才知道 左派,什么叫左交呢?他们就说支持改变传统社会秩序 创造更为平等财富和基本权利的分配 一些左派用心研究马克思古华拉 这些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 认为只有透过实践社会主义建立理想社会 才可以体现出平等公义和人类的终极幸福当中有部分人自命清高 坚持自己的主张因而令人觉得不切实际行为渐渐受到指责而被应用为交于是衍生了左交一词这个就是左交左交想起左交人家想起长毛长毛有乱处所以他不怕认自己是左交 我觉得社会公平一件事很简单的一件事我们要尊重法律当然你可以如果社会大部分人认为这些人成为社会的负累我们可以通过立法去改变制度但就不应该当一些人走出来一事恶恶 本着我们的信念讲真话行公义好怜悯所以我们节目主持人什么交都有左交又有右交又有大中华主义又有就是体现了D100是一个开放的平台容纳各队不同的声音我们有左交有右交本土主义我们有些很坚的有个叫做林忌林忌经常跟这个不自深 对着干我们亦都有个无猛症在主持节目当然亦有我和你我们有不同的看法有何秀兰不是没有为什么少了谁呢我和他留下何秀兰的名字出来 現在27個可以告訴我們嗎監製你可不可以對一下名單為什麼21個簽名欠了6個我們只找到大舊萬必毓敏毛依依和范國威還欠誰呢長毛有沒有簽長毛是沒有長毛的好像長毛反而是為什麼找長毛問一下真的沒有兩個紅 真是少了長毛對不起不是少了何秀蘭少了長毛可不可以幫我們打電話給長毛問問為什麼對這個21個人就終審法院就新移民縱緩居港年期規定判決的立場書為什麼長毛不肯簽呢長毛不是左膠來的嗎說回這個 公屋輪候冊單人的公屋輪候冊上面 現在有23萬個申請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認為輪候數字甚有水分意思是說不應該有23萬個輪候冊上面有一半人士是非長者的單身人士即是年輕人不排除當他們輪候到公屋的時候 本身已经不符合申请资格政府会考虑定期审查单身轮候人士入息资产缩短年长人士的上楼期限张炳良强调房屋供应对楼价和宏观经济有影响评估房屋的需求必须要谨慎意思是有些年轻人现在申请这个公屋 而在目前入表的时候就符合资格但因为年轻人一般来说在社会上向上游所以到他们排到他们的时候或者排到过程里面这班人的入息限额已经超过规定了所以就应该将他们筛除在轮候册上等老人家快点上楼 但張炳良有沒有同事說過究竟你老人家很多人排排隊過身的那些是怎麼計算呢我們可以聽聽張炳良怎麼說 我认为有水分的差不多年轻人都排队了所以当中是否会有很多或者到轮到他的时候他未必符合资格呢这个都不排除应不应该去看学历呢我们知道社会上有相当强的意见就认为不应该所以我们都要考虑在内希望做到就是既不低估需求亦都不高估需求因为你高估需求的时候你的政策就会按照这样的估计 不单是公营房屋因为影响私楼读完大学出来照道理他就不需要依赖公屋这类福利性政府资助的房屋如果我们社会说实际上他的收入都应付不到私人楼市这个的确是有个问题有结构问题结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建不够公屋建不够居屋 現在梁振英盲搶地搶搶地方來照顧想買樓的人 其實一句篤爆他就說沒有高地價政策 其實他就在照顧那些發展商 所以為什麼他每年建47000個單位的時候 再加上要增加地積比例地產商當然拍爛手掌讚好你不信全香港最大的地產商 新鸿基主席郭炳江立刻出来赞梁振英所谓仲裁的我觉得是一个突破因为你有个仲裁的时候政府和商界达成协议的机会大很多这个不是只是说农地转住宅听闻说连公帑转写字楼 酒店都会多现在政府宣布的土地政策是清晰了所以参与者容易去决定变成楼价大起大跌的机会少了但会不会有下调的空间会的因为你现在变了地产商知道例如我们知道卖到楼可以买回地 那个价钱不会执着的扶贫那里就要大赞他扶贫那里是真的做得不错因为他讲的就是低收入可以去到2000多元对家庭是挺大帮助还有一道他是鼓励人就业有人带钱下你的袋子 你當然是讚他的地產商很簡單以前你要發展土地改變土地用途增加地積比例你要通過城規會要向政府申請要根據地區發展大綱藍圖但現在梁振英說不用如果政府不批你可以去仲裁 發展商聽到還不拍爛手掌嗎我拿著土地現在立即升值因為本來建了120000呎樓面現在建了120000呎我當然是讚你梁振英第二件事不怕官罪怕管大家都知道郭炳光、郭炳江兩兄弟官司纏身你夠膽罵政府嗎 幾難啊大佬所以逢親有錢人讚梁振英你知道為什麼了林毓華今天節目時間又夠了明天同樣時間再見拜拜拜拜拜拜各位聽眾這一百是一個民間的公營廣播我們的經費主要是來自兩方面一就是自己有的支持二就是重溫的收費服務重溫收費服務將會盡快展開我們亦都推出了自己有台自己有台顧名思義就是給自己有聽的目前我們在全世界自己有的人數只是大約只有5-6千人我們50萬的聽眾只有1%的人是支持我們的運作 1%的人成為自己有就等於1比加9 但很可惜1%的自己有他們的支持是不足夠我們維持進行免費廣播服務 其實我們需要大約20% 即10個人裡面有2個人成為自己有我們才可以經營下去